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这首《弯弯的月亮》原唱是刘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现在播放的版本来自于李玖哲的翻唱。不管是刘欢的版本还是李玖哲的版本，这首《弯弯的月亮》都表达了一种浓烈的思乡之情。 遥远的夜空有一颗弯弯的月亮，弯弯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家。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a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从前慢是刘胡毅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画家木心先生创作的诗歌进行改编的歌曲，由刘胡毅作曲并演唱。在2015年第二季中国好声音舞台上，选手刘胡毅对其作曲并演唱，加上按下直通键的刘欢老师的原创大碟，在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当中再次演绎这首经典之作，同样也是赢得四位导师的青睐。一起来听到这首《从前慢》。 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这慢有钱都慢，一生只够。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